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跟魏红轩以前有过来往吗？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我在路上被黄包车撞了，当时黄包车上坐的人正是他，他走下来跟我道歉，又把我送到了医院去，渐渐的就有所联系了。他想追求我，被我拒绝了，因为我只当他是兄长。后来为了避嫌，我还搬了家，断绝了往来，直到我演了电影，在荧幕上与他有合作，我们才重逢的。 一个女人的直觉是最敏锐的，哪怕你尽可能保持距离，也不妨碍魏红轩对你旧情难忘。苏桃必然是发现了这一点，才会如此针对你。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几年并不少见，总有一些女士以为我和他们家的先生或者男朋友之间有暧昧，可是二位也知道我有沈公子在，又怎么会与别的男人牵扯不清呢？ 从去年苏桃登报声明到现在这段时间里，你跟魏红轩还有接触吗？ 没有了。在那之后我更是特别注意，有魏红轩出现的场合都会尽量避开，甚至是电影上的合作也都让滕老板给推掉了。但是我听说魏氏夫妇的感情不大好，几回在片场公开吵过架，许多人都亲眼瞧见了。后来苏桃好像还闹过割腕自杀。 除了苏桃之外呢，还有别人吗？ 还有一个人，叫陆同仓。 陆是一个很别致的姓，在上海同名同姓的人几乎没有，唯一的那个还很出名。陆同仓原先是四川的袍哥，还是帮中大佬级别的人物，后来不知缘故离川来到上海做起生意。他的生意黑白两道通吃，在内陆漕运尤其吃得开，跟青帮的人关系也不错，可谓是半个身子在帮派的名人。为人心狠手辣，又极重帮派义气，尤其很要面子。陆同仓偶遇何佑安，当即惊为天人，想将他包下来。以陆同仓的身份地位，沈十七也未必招架得了。他想要的人基本没有要不到的，甚至当时沈十七知道了陆同仓的打算之后，敢怒不敢言，也没说什么，默认了此事。但何佑安自己居然拒绝了。他去赴陆同仓的宴会，席上陆同仓指着一大坛酒说，只要能喝下就不再强人所难，不然何佑安就要从此跟在自己身边。纤纤弱智的何佑安居然无比烈性，当即将那坛烈酒倒了一碗又一碗，喝到后来一边喝一边吐，一边流着泪，也还是没有求饶一声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陆同仓虽然脸色很难看，却不好出尔反尔，推翻自己刚刚说过的话，总算放了何佑安一马。但自那以后，陆同仓却处处跟何佑安过不去，甚至特意去捧何佑安所在公司的对家，打压何佑安的名气。岳定堂沉吟片刻，说道， 照你的描述看来，陆同仓更多是想让你屈服，从而得到你，并非要你的性命。他若想要你的性命，也不必那么大费周章，直接派人来杀你便是，何必故弄玄虚。 陆同仓可能不会，但是他的手下却未必。陆同仓身边有个得力臂膀叫江河，一心一意地为陆同仓着想，他觉得陆同仓对我关注过甚，可能会成为陆同仓的弱点，曾经派人来警告过我，想毁我容貌，幸而被滕老板发现，派人解围。事后江河虽然没有再动过手，但我每次遇到陆同仓，他总是会站在陆同仓背后，用阴冷的眼神看着我，那种感觉 就像是被一只毒蜘蛛盯上了，四面皆亡，无处逃离。啊，还有，沈公子也有一些仇家，他们奈何不了沈公子，有时也会冲我下手。之前沈公子就曾经发生过绑架未遂的事件，后来我与他一道出门，还遇到过汽车突然爆胎，后车厢被藏了炸弹的事情。 如此看来，想要何佑安死的人还真不少，间接或直接，他被推上风口浪尖，无数双眼睛围伺周身，不怀好意，极度发狂，由爱生恨，一道道明枪暗箭将何佑安前后左右死死封住，进退不得。归根结底，不过是一句话，当美貌没有相应的权利来保护，他就会成为自身的灾难而非幸事。何佑安虽然看似受尽万千宠爱，实则却求助无门，只能寄望于灵叔和月定堂。毕竟他们刚刚因为破获了辕门凶杀案而名闻上海滩，身处何佑安的环境很难将内心恐惧担忧抒发出来，以他的知名度，只要行为稍稍偏差，立马就会被登报刊载，见诸于世面，受到世人非议。他与灵叔不过几面之缘，甚至谈不上深交，却只能在此地此时才能将事情和盘托出，在他们面前稍解苦闷。纵然是千般美貌，亦不得已知心人。兴许是把压抑多时的事情说出来，何佑安神色轻快了不少。 多谢两位先生鼎力相助，我知晓你们看不上铜锈俗气之物，也不敢拿这些污了二位的法眼。这几年我零零散散也用积蓄购得了一些玉石字画，虽然不值什么钱，但有些宋明名家之作也可供二位赏玩。 我们帮你不是为了这些。 我明白，这些物件来历清白，也都是用干净钱买的，还请您放心，勿要推辞。我知道送的再多也无法表达我心中的感激之情，但这已经是我能想到最好的方式了。二位若是不收，我都没有脸再找你们帮忙了。 何小姐，你说的不同凡俗那是老岳，他一大学教授，家世不凡，的确喜欢这些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俗得很，什么古董字画我都不喜欢，唯独喜欢袁大总统那颗光溜溜的脑袋。 时下早就不是袁大总统当政的年岁了，但以袁大总统头像所铸的银元袁大头却自此流传下，成为市面上流通至今的硬通货之一。林叔所言自然是暗示自己喜欢钱，让何佑安直接用钱做酬劳即可，这已经不是暗示，而是明示了。月定堂无语，想让他别这么丢人，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我明白了，您放心。 打扰一下，给三位上一下菜。 说话间，包房门打开，菜陆续端上来。宝凤楼独家秘方酿制的蟹粉狮子头是鸡汤做底，肉圆吸收了菜汁，自身肉香充分蒸腾，与鸡汤浑融一体，你浓我浓，推煞情多，再也不分彼此。下一道文思豆腐，外地人一瞅，这不就是豆腐羹吗？初时不以为奇，再用筷子撩开细挑，才发现豆腐居然是被切成了纤细如丝状，细而不断，连针眼都能穿过去，却又入口即化，绵长细腻，以柔克刚。再则便是松鼠桂鱼水晶肴肉，次第摆放在八仙桌上。这些菜名虽是别处也能见着的，但宝凤楼重金聘来的厨子终究不简单，同样菜色也能让人多出不同的期待。更有冰糖莲藕素烧冬笋等，有荤有素，兼顾个人口味，也算花心思了。光是这色香味就已经是上佳之作。 两位都不是北方人，我就点了淮扬菜。 多谢何小姐细心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二位先生只管慢用啊，我还让人准备了桂花酿和青梅酿，稍后温了就送过来。 有灵书在，再怎么人少的场合也不至于冷清。有酒有菜，何有安渐渐展颜，也加入三人闲谈。他虽自幼没读过书，但从影以来自知自身缺陷，又要跟着沈时期出入各种场合，很是下过一番功夫，字没少认，书也没少看，甚至连洋文都能说上两句，自然不会面对灵书和月定堂就哑了火，见货还能接上几句。灵书有点内急，他出门前灌了不少水，席上又喝了不少酒，憋得忍不住，只好起身告罪去解手了。解手回来，灵书路过隔壁包房，伙计正端着托盘出来，门开了半扇，抬头与灵书迎面对上，伙计赶紧让路，请客人先走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先请。 谢谢啊。 灵书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朝门内瞥去一眼，这一看不要紧，里头的人若有所觉，也正好抬起头来。四目相对，灵书看到故人，对方先是一愣，而后怒意浮现，猛地起身朝他走来。 灵书，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 你还敢到爷跟前来晃啊？ 沈时期伸手就去抓灵书的衣领，甚至等不及自己的保镖上来，灵书侧身一闪，轻而易举避开，动作行云流水，看似潇洒，实则一不留神就冻到旧伤，昨晚挨棍子的后背又开始隐隐作痛。林叔内心含泪吐血，面上依旧不动如山，但沈时期可没管他是不是有高人风范，一抓不成，直接整个身躯都扑过来，死死拽住林叔的肩膀，直接将人往走廊上推。林叔双手一抬一推，对方不由自主松开手，由着惯性往前踉跄，眼看着就要摔出横栏掉下楼，一只手及时从后面揪住了他的衣服，把人生生给拽了回来。 你 出什么事了？ 沈时期坐在地上，气得脸色涨红，正欲发作，就看见岳定堂从隔壁包间走出来，满口脏话到了喉咙，当时如同果糊，吞也吞不下去，吐也吐不出来。一个岳定堂不足为惧，但岳定堂身后的岳家却不能不让人忌惮三分。沈时期现阶段不想跟岳定堂起冲突，更不想在今晚失态，最终从嘴边吐出了一句话： 多谢。 沈公子谢我什么呀？ 谢你刚才拉我一把，不然我脚下一滑，很可能就掉下去了。 那我这算是救命之恩了，您得表示表示吧。 回头我让人送些礼物到府上去，聊表谢意。 怎么回事？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